观员啦，总结翻头先同大家介绍嘅几个重要嘅所谓少数民族自治法啦，简短嚟叫啦嘅一啲观点。咁呢一啲跟随党嘅思想嘅观点咧，系证明咗一样嘢啦，就系、是、本身个字眼同埋佢哋所指嘅意义，例如自治或者民主。咁喺党嘅逻辑里面咧，都系指另外一啲嘢，就唔系一般人所想嘅嗰样嘢。咁呢个咧系解释咗点解近二十年嚟，少数民族喺国内咧都会有一个好紧张嘅情况。呢、这个情况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个时序，就从1983年跟住2001年嘅时候改写呢、这个时序咧，竟然系非常之吻合嘅。谂下1980年代啦，咁就写咗呢个自治法啦，跟住之后过去20年一路，譬如尤其是嗰个藏汉嘅关系，即系藏族啦、维汉嘅关系，都系越嚟越恶化。咁所以呢个自治法咧，同埋本身中国而家少数民族政治嘅现实咧，系非常之有关系。而且咧，我哋讲紧嘅只系嗰个法例本身嘅嘢啫。咁你知啦，仲要系大陆行政里面本身地方党政嘅干部，佢哋会唔会跟足晒个法例，定系本身个政策同埋过程？是有不同呢，会不会条文和本身那个執行的现实是有偏差呢？那这个就肯定有的啦。所以真正那个少数民族自治的程度是有几高呢？那大家都可能是或者可以心中有数啦。即是代表又不是他们选出来的，监督又不是他们自己监督的，还要跟不跟住个条文執行又不是少数民族本身的人民可以监管的。那是一个这样这么恶劣的法制环境底下，如果一般一个正常的公民，他们会做什么事呢？这个呢就可以解释了那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恶化的其中一个主因。连月珍在另外一天的评论，他曾经是这样说，他说呢要进一步去探讨这个问题呢，他就要介绍一个所谓大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呢甚至无影响了本身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政策，就是俄国1917年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当时呢苏俄是怎样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这个非常有趣。他说呢列宁和史太林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是有严重的分歧的。列宁和史太林在这个论题上面的分歧呢，是对之后中国成立初期为什么设置有中国特色的自治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今晚呢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因为之后呢又要再重新去给一个大历史大家，让大家有个概念，所以下个星期继续。在这里呢我祝大家是圣诞快乐，因为今晚是平安夜 Merry Christmas。 由下星期开始呢，我的节目呢就会是搬到星期日的下午，希望各位会准时继续收听。想跟我分享下交流下的朋友可以上 Facebook 找我，你只要打 AUBREYT 你就会找到我 Facebook 的专页。下个星期回来在大观园继续，拜拜。